都会陪在你身旁。奔驰宝马长城起亚全都粉墨登场，大车小车轿车跑车各有各的锋芒，选车购车养车用车这里全都开讲。卸下行囊跟我一起唱，星星车帮华丽的绽放，星星车帮带来全新能量，星星车帮一缕温暖阳光，星星车帮扬帆远航。要这是星星车帮，星星车帮， 我们和你在路上。 新车帮陪伴你的车上生活，各位好，我是苏然，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首先呢，来进入今日新资讯。日前有国外媒体曝光了一组道奇 SLT 的最新的路试谍照，新车是道奇的性能车，那整体造型十分魁梧，有望在2017年在海湾地区正式推出。路斯特的 CEO Gers 先生近日在接受外媒采访的时候表示，2020年起路斯特将推出 Atlas 的换代车型，更高级的这两款车将于2022年前完成换代，而路斯特的首款 SUV 车型将作为第四款全新产品在2022年左右问世。那 Gers 也表示，这一款 SUV 车型将填补高操控性的轻量化的 SUV 细分市场的空白。据外媒报道，乐视公司投资的电动汽车公司 Faraday Future 首次对外承认正面临财务危机。1月19号下午，那 Faraday 的 Future 官方发布公告称，其内华达工厂项目进展顺利，第一阶段已经于去年12月份正式完成。日前，第二阶段建设准备工作已经启动，期待2018年首批的 FF 91正式交付。同时，研发和工程的高级副总裁 Nick Spencer 也发出声明称，自己的话被误解，我们没有任何困难。第二阶段项目目前已正式开始，对于 Faraday Future 的消息我们将保持关注。帕加尼的官方再一次公布了 Hyra Roadster 的最新的预告图，新车将搭载 6.0T V12 的双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将达到730马力，峰值扭矩高达1000牛米。那据悉呢，新车将会在2017年3月份开幕的日内瓦车展上正式面向公众亮相。 顺眼，谁知道后来关系那么密切，我们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却总能把冬天变成了春天。你托我离开一场爱的风雪，我被你逃出一次梦的锻炼，遇见一个人，然后生命全改变，原来不是恋爱才有的情节。如果不是你，我不会相信朋友比情人还死心塌地，就算我忙恋爱把你冷冻结冰，你也不会恨我，只是骂我几句。如果不是你，我不会确定朋友比情人更懂得倾听，我的弦外之音，我的有口无心，我离不开 darling 更离不开你。 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新型车帮陪伴你的车上生活，各位好，我是苏然。 各位好，我是李恩。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这一时段呢，我们来跟大家聊的是今日新车闻。在去年的时候呢，就是一年的总结之后，发现中国这个汽车整体的销售市场依然是哈，这个 特别的火爆， 对众多厂商啊着重要发展的一个销售区域。 没错，而且在2016年这个全年来看啊，咱们这个可以说中国的车市呢是一个完美的一个表现。除了有更多的新车上市，还有更好的销量之外，也让我们更多的中国消费者有了更多的选择。 是，所以说在2016年，记得在年初的时候哈，好多人都说这个中国的经济景气将长期的处于 一个 L 型的状况。 嗯， 那所以说普遍对这个16年的判断是低成长，大概是要在 8% 左右的观点。 可是结果呢，2016年呢却实现了总共有2438万台的一个销售记录，同比增幅达到了 15%， 为2010年以来的最高的一个增幅。 是啊，非常的让人欣喜，同时也特别让人兴奋。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呢？好多人都说因为去年好多这个购置税有减半，国家的一些政策的鼓励嘛。 嗯， 很多人都觉得是这样一个原因，但似乎好像又不全面。 嗯，其实呢我们除了这个是有一个购置税减半的优惠之外，还有的就是我们这个人均可以支配的这个 GDP 增长提高了很多，这也意味着我们的国民的购买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大家呢对于购买汽车的能力和意愿都有了更强的一个提升。 是，首先就是需求市场嘛，然后就有人分析第一个原因，就刚刚李恩说的那个，说为什么现在这个去年的时候整个这个市场非常火爆。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这个季节指数导致猴年的销售旺季特别长。 嗯 嗯，就和很多商品一样呢，中国乘用车市场同样也是会受到季节影响的。嗯，最近这几年呢，季节影响的程度虽然说有点点减弱了，季节的特征也有所变化，但是不能否认的是，比方说春节呀、大型连休假期前呢，这样的一些汽车的需求非常坚挺，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些时候的之前，我们那个销售的 可以说占到了很大的比重跟份额。就好比咱们这个2016年的春节吧，这个一月份几乎是一个完整的销售旺季，而一月份这一个月的时间占的这个销量就可能达到了全年的 8%-9%。 嗯，那我们也知道在原来的时候销售好的车一般都是轿车，但是因为现在很多的需求方式增长了，比方说家里的孩子啊，这个构成啊，不仅仅是单胎，所以说这个生活方式的改变让汽车也逐渐变成刚需。那汽车的种类包括汽车型号呢，也是从原来的轿车变 SUV 啊，甚至变 MVP 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家用型的车型。 没错，其实呢咱们来举几个例子好了，就比如说这个朋友交往是吧，咱们现在的朋友当中呢，可能5到6个人里面就有3到2个人是有车的，所以说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咱们都有车，可能交往起来比如说会更加的有共同话题 是吧， 比如汽车的一些话题啊，还有咱们一块周末的聚会啊，还有周末的郊游啊，都是需要车辆来进行维持的。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孩子的接送。那今年呢，这个道路比较容易堵车的地方就是学校门前了。 嗯， 早晚的孩子接送的车辆把学校啊、幼儿园门口堵的是很多难以通过的情况。同时呢，从安全方面来讲，车辆接送孩子还是比较安全的，反正比走在路上安全。 而且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点啊，就是说咱们这个旅游出行是吧，在最近几年呢，很多农家乐还有温泉等一些项目呢非常受欢迎，很多家庭就会利用假期或者是周末一家人出去旅游，所以呢如果有了车之后呢，特别是像 MVP 这样的一些车呢，就会特别的受欢迎。所以呢这也促进了咱们国人对于汽车的一个需求。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现在有很多可以购买方式的改变，比如说按揭贷款，这样的话就提升了一些年轻人的一些购买力以及他们的一些购买方式。 没错， 所以说也是能够促进我们车辆市场。 特别在咱们这个县级市场的这个调查中发现哈，年轻的购车群体中几乎100%都是使用这个按揭购车。比如一台车落地价如果是8万块钱的话，在县级市场呢可以按揭80%，就是说您只要付16000就可以把车开回家。同时呢在他们身边呢是以农村地区为主的一些农商银行，而这些银行呢其实有些最快的啊，半天就可以发放贷款，非常的便利。 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来跟大家说，就是不知道在明年的时候这个汽车市场是不是依旧会这样。那其实这两年的一些购买方式包括购买力的构成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化。还会，我个人觉得应该还是这样持续火爆的一些情况吧。 对，目前我们来看呢，这个车市呢依旧会是一个很火爆的情况啊，相信在2017年依然还是一个很亮眼的表现。当然作为我们新兴车帮来讲啊，还是更加的希望我们更多的厂商出到更多的一个车型供我们选择。另外呢，我们的收入是不是我们的 GDP 再涨一涨，我们可以买的购买力也更强一些，大家都可以花更少的钱买到更喜欢的车。 好，那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今日新车文，我们听首歌然后马上回来。 MS

配置方面也是更好。汉兰达这一款车也是在这个中型的 SUV 市场当中占有一席之地哈。 嗯， 综合实力真的是没有人能够撼动，优秀的底盘啊，以及强大的一些实用性，还是很多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的第一选择。 嗯，今天呢，我们来对比一下是途观的 L380 TSI 自动四驱至尊旗舰版，还有汉兰达的 2.0T 四驱至尊七座版。这个 都是高配车型， 他们都是一个高配车型，而且他们的售价呢很相近啊。这个途观呢是35.98万，而汉兰达是33.08万。对此呢，我们对于两款车呢，先从它每个方面来看一看。首先价格上来讲，两车相差不大，而且呢目前终端都暂时没有优惠。再看一下车身的尺寸好了。首先这个途观的这个轴距呢是2791，汉兰达是2790，可以讲在这一块应该是一样的。 没有什么 对， 嗯， 所以说途观已经升级了嘛。然后在这个长度上差了100毫米左右，觉得这一些在视觉上基本上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没错，在这个空间上来讲，其实这个影响的意义也并不大啊。 对， 嗯， 那看一下在外观吧，这个差异化就非常大了。在前脸的设计上呢，大众最新的设计元素依旧是平直有力，车头有一点点呆萌的感觉，好像对汉兰达就是比较开放， 对，还是比较张扬啊，还是很开放，而且这个大嘴的格栅的一个设计的感觉，这个视觉的冲击力很强。 嗯， 说实话，我个人是觉得，以从前脸来看哈，觉得这个途观的前脸有一些平庸， 嗯， 或者是有一些让人觉得好听是呆萌，不好听的话就是有点呆板和保守。对，还是汉兰达这个视觉冲击力会更强一些啊。嗯， 其实以前汉兰达还蛮商务的，你看它越改版就变得越时尚了， 越运动哈， 对，越好看。嗯，那车面侧面的一些设计呢，就是途观 L 的这个侧腰线啊更低矮和修长，线条呢朴实无华。其实你看起来这个侧面的话，途观真的好像矮了好多哦。 嗯，对，从侧面来看，感觉途观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紧凑型的 SUV 的感觉，而这个汉兰达呢，从这个视觉上来看呢，感觉要更加高大一些啊。我觉得是这样子，在车尾部分来看的话，两个车其实可以说都有一种不同的感受跟态度。 嗯， 特别这个途观啊，感觉就做得很精致。 嗯， 这些细节虽然说没有特别的夸张，让人感觉很舒服，但是它体现的是咱们这个大众的品质。而汉兰达的车尾呢，明显感觉这个重心更高一些，就会给我们一个感觉什么样呢，就是看起来非常的稳重。 对， 而且觉得这个车身的整个高度啊也增加了不少。 嗯，那很多人特别关注的这个轮胎上的两款车其实都是这个19寸的哈，19英寸的轮胎轮毂。那途观呢用的这个轮胎是马牌的，而汉兰达用的是邓禄普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嗯， 样式也是各有千秋，好像汉兰达的造型会更显大一点。 嗯 嗯，然后途观这个还挺前卫的，它这个轮毂还蛮好看的。好，说完轮胎呢，我们来看一下两款车的这个在配置上的一些差别，还差别挺大的。 嗯， 其实都已经是属于高配车型了。嗯，配备的比如途观 L 它的胎压监测、自动驻车、感应后备箱、方向盘换挡，后排的座椅加热，这个还不错。 嗯， 还有这个感应的雨刷、转向头灯、自动泊车入位、主动安全系统等等等等。 我们再来看一下汉兰达啊，汉兰达的安全配置呢有这个陡坡的缓降，还有中央的差速器锁止功能，以及第二排座椅的移动，还有这个定位互动服务，还有大灯的清洁装置。相对于这个途观 L 而言，汉兰达的这个这个配置啊稍微有一些弱，科技感稍微低一些。 嗯，是的。那其实我们这样对比下来呢，不难发现哈，途观好像就本身在这个配置方面还是有一定优势的。 没错。 嗯，然后比较小巧和精致， 其实他们价钱其实也贵了2万块钱。 对， 是这样子。 对。那汉兰达本身就是感觉 更加强调这个实用性一些，没有很多这个新的一些科技配置。 嗯， 但是呢感觉这个因此呢会发现这个质感上可能要稍微欠缺一点。 嗯，但舒适性也是同级别最强的，所以说汉兰达的整体表现目前看依旧是目前在市场上反正没有能够跟它相媲美的一些车型。 没错，到底这个途观 L 能不能够杀出一条血路，也在这个市场中争得一份怎么讲，本来属于汉兰达的这个地呢，也要看一看这个途观 L 的这个上市之后的表现了。 嗯，好，那就是这一时段的超级型 K 车，我们来听一首歌，然后马上回来。

新车帮陪伴你的车上生活，各位好，我是苏然。那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这一时段我们是喜新不厌旧，今天这个不厌旧旧的有点久，就这个话题我个人还是比较感兴趣的，是和军事相关。来跟大家仔细的说一说，就是在这个二战期间哈，影响着世界格局的美军载具，就是说在二战的时候哪一些车成了当之无愧的英雄。都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武器装备飞速发展的重要催化剂，经过了70多年变迁，有一些二战时期的车辆仍然是设计呢引领着时尚的潮流，很多车辆甚至影响了咱们中国汽车工业早期的发展。我们再来看一看二战影响最大的三台美军的载具。那其中一个就是威利斯的越野车了。威利斯 MB 这款越野车在1941年到1945年间呢，美国军队退役的一款的Ford X4 的越野车，当时福特公司也是生产同款越野车，命名为叫 GPW。威利斯的 MB 越野车涉及了侦察、医疗、弹药运输，搭载了通讯的设备、战场指挥、火力掩护等等。所以呢，那几乎是战场上一切的重要角色，甚至真的可以像当时的坦克车一样，作为一个很好的工具车来使用，多用途车辆。不仅仅是士兵，各种著名的将军都乘坐这一台车，就是从国军手中缴获的威利斯 MB 越野检阅部队哈。所以说威利斯 MB 的越野车也被人们称为二战的标志性的车辆。60马力的2.2升发动机驱动着这一台仅仅980斤的越野车，那让这一台车可以在战场上轻松自如的正常的穿梭。曾经有一位战地记者这样形容威利斯 MB 越野车，说我们可以生活没有战争，但是我们的生活离不开吉普车，因为吉普车无处不在，无所不为。它就像狗一样忠诚，像骡子一样强壮，像山羊一样敏捷。它经常运载自身两倍重量的物资，唯一的目的和使命就是前进。所以说大家对这个威利斯 MB 越野车的评价真的是相当高。那在二战期间的威利斯公司一共是生产了335000辆吉普车，福特生产了27万辆。这一台车不仅仅在美国，在二战几乎所有的国家地区，甚至是轴心国内部都使用的是缴获的威利斯 MB 越野车，可以说是二战载具当中的巅峰之作。那和二战很多的军用车辆一样， CCKW 车呢是拥有长柄和封闭式的两种驾驶室，它的主要目的其实是为了运输兵员，然后物资装备，还有武器弹药，还有牵引火炮。那这一台车的用途真的挺广泛的，卡车样式也很多。它和威利斯 MB 的越野车一样，足迹是遍布了全世界的盟军所有的军队编制当中。欧洲战场上著名的卡车运输线红球快递就是依靠 GMC CCKW 卡车来建立的。二战结束以后呢， CCKW 卡车一直在美国和盟军国家境内呢服役。中国还曾经使用过从国军当中呢来缴获的 CCKW 卡车，投入到抗美援朝战争当中。所以说这台车影响力还真的是不一般哈。在二战当中还有一台叱咤风云的载具，二战美国陆军三大象征性载具之一，巴顿将军曾经率领他横跨欧洲大陆，直插德国老巢。蒙哥马利将军利用他在北非扬起风沙，击溃德军；东南亚的热带雨林、太平洋的夺岛战役，甚至广阔的苏维埃土地上都有他的身影。他就是著名的谢尔曼坦克。那二战以后呢，谢尔曼坦克依旧在世界各地活跃。朝鲜战争当中，美军的装甲力量还有很大一部分是谢尔曼坦克。那谢尔曼坦克总产呢是49324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仅次于苏军的 T-34 中型坦克。到了今天，还是有一些国家依旧是谢尔曼坦克当做自己的自卫力量，谢尔曼坦克影响了整个世界。威利斯 MB 越野车、GMC 的 CCKW 卡车、M4 谢尔曼坦克是美军二战期间的三大制胜武器。那随着时代的推移，将尘封历史，但是这一些钢铁斗士的传奇会赋予我们更多的想象，值得我们不停的回味和把玩。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要分享给大家的喜新不厌旧特别旧的那一部分的内容，然后我们今天的新车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跟大家不见不散。 难得天气好，走一遭想东西是条大街绕，车少不了，人也来凑热闹，乱了不去不闹，我 背个大背包，一看就外国佬。 不用问你都知道， 异国的工地杯，摇头又晃脑，浪漫的北京夜，一跳就发结，不知不觉自然加快的心跳，头别问，眼别跑，跟着感觉走就好。异国的工地杯，全身轻飘飘，喧闹闹的音乐，忘了我是谁，发现自己今夜哪儿都去不了，再共提一杯换就好。难得天气好，走一遭，想东试试跳大街绕，车少不了，人也来凑热闹，乱了不去不闹，我背个大背包，一看就外国佬。 不用问你都知道， 异国的工地杯，摇头又晃脑，浪漫的北京夜，一跳就发结，不知不觉自然加快的心跳，头别问，天别怕，跟着感觉走就好。异国的工地杯，全身轻飘飘，喧闹闹的音乐，忘了我是谁，发现自己今夜哪儿都去不了，再共提 是我娶你。 这是谁是给谁谁 在哪里？不吉利是我吉利，这次试试给谢谢。